过去的遗憾，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，这问题早就有答案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自私慷慨，互相挑战，黑夜白天颠倒，造成困扰，沉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，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，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已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

经查封了你双的无言。当这句早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苦痛做成行囊，走向了那不满荆棘的大厦。 也许就这么 化作你